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整洁； 云是白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戏剧空间，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法国当代喜剧艺术的录音剪辑。这是一出绝妙的人性舞台剧，30多个国家观众不断的笑声，30多种语言的翻译，全球制作演出120多次，仅英国演出就超过2000场。2001年中国首演轰动上海，舞台上却只有3位男演员。故事呢是这样的，皮肤科大夫萨尔吉花了昂贵的20万法郎购得一幅几乎全白的现代派油画，邀请了2位最好的朋友伊万和马克前来欣赏，没想到3人却就此发生了立场迥然不同的争论。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之后，这才发现友谊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全剧一气呵成，刻画了3个男人情感的一系列微妙变化，诙谐幽默。在剧中，林动甫扮演马可，徐峥扮演萨尔吉，郝平扮演伊万。 这是一幅大约1米6×1米2的白色的油画，它的底色是白的，要是你眯起眼睛仔细看的话，还会发现有几条隐隐约约的白色的对角线。我的朋友塞尔吉是我多年的一个老朋友，他是个皮肤科大夫， 干得很不错，也很喜欢艺术。星期一我去看了那幅画，画是 CLG 在上个星期六买下的，可是他看上这幅画已经有好几个月。这是一幅有着白色对角线的白色的油画。贵吗？ 20万。 20万。 Ending 愿意出22万把它再从我手里面买回去。 谁？ Ending。 我不认识。 Handing 的画廊 愿意出22万再从你手里买回这部画。 不是 Handing 的画廊，是 Handing 的本人他自己要买。 那他为什么没买？ 因为对于像这样的画商来说，他们更愿意把这类艺术品卖给像我这样的私人收藏者，便于市场。怎么样？ 你站的位置不对，你要到这儿来。你看到线条了吗？ 什么名字？ 画家吗？安德里奥斯。 有名？ 很有名啊，太有名了。 这幅画恐怕你不是花20万法郎买的。 可是马克，它就是这个价钱，这是一幅安德里奥斯的画。 你不是花了20万法郎买了这幅画？ 我知道你不懂的。 你花20万法郎就买这个狗屁？ 我的朋友马克，人绝对聪明，我一直很看重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他有一个很不错的工作，是个航空工程师。不过他属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这帮家伙不仅敌视现代派，而且还会以一种近乎是不可理喻的傲慢去诋毁他。尤其是最近在这些怀旧主义者身上所产生出来的狂妄自大，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非常吃惊的地步。 Mark， 你怎么能说他是狗屁呢？ 你能不能幽默点？ 笑笑， 笑笑。不过说实话，我的老朋友，你买下这幅画，不让人不可思议。 马克，你觉得我买下这幅画让你不可思议也罢，你觉得好笑也行。可是我想弄明白，你刚才说他是狗屁，这什么意思啊？ 你在跟我开玩笑？ 我没那个意思，你别跟我打岔。你说他是狗屁啊？你凭什么说他是狗屁？说一样东西是狗屁也得有个标准。 你在跟谁说话？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 马克，你对当代绘画不感兴趣，你从来都没有感兴趣过。事实上你对这个领域一窍不通，可是你凭什么说他是狗屁？ 对不起，他确实是狗屁。 他不喜欢这幅画，这可以。问题是他说话太伤人了，也不去仔细琢磨琢磨研究研究这幅画。他的态度缺少起码的人情味，只有一种狂妄的笑，一种虚伪的笑，一种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比任何别人都要高明的笑。我讨厌这种笑。 塞尔吉竟然会买下这样一幅画，真让人看不懂。他让我担心，而且给我带来一种莫名其妙的苦恼。从他家里出来以后，我不得不服了几颗降压灵。这是泡了我老婆为我安排的，她跟我说你要服降压灵还要服脑轻松。那什么时候服脑轻松，什么时候服降压灵，我怎么搞得清楚？因为我实在弄不明白，塞尔吉，我的朋友，你怎么会买下这幅画？20万，你这家伙手头宽，可是再宽也没有宽到能够在黄金堆里面打滚呢。这不过就是手头宽一点而已，再宽也不至于花20万买一个白色的画，这上面什么都没有。 我得把这件事情告诉一万，是我们俩共同的好朋友。对，我得跟一万谈谈这件事情。顾一万是一个对什么事情都无所谓的家伙，他把这种毫无原则的态度用在人际交往方面是非常糟糕。一万要是能够容忍 C 二型，花20万买一副白色的狗屁，这就说明一万的 C 二型无所谓，这是明摆着。 我叫一万，近来我的心情有点紧张，因为我在纺织业混了大半辈子之后，我刚刚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在一家文具纸品批发公司做代理。我人缘挺好，可我的职业生涯却一塌糊涂。不过两个星期以后我就要结婚了，女方是一个聪明可爱的良家姑娘。 你在干什么？ 我在找笔套。 行了，别吵。 他5分钟之前还在我手上。 有什么要紧的呢？ 要紧的， 你再买一支不就得了？ 这不是普通的水笔，这种特殊的记号笔在各种材料上都写得上去。那他刚刚还在我手上的。 你们打算就住在这儿吗？ 啊，这对小夫妻来说还行的。 小夫妻 在卡特琳娜面前可不能这么笑。 你的牛皮纸生意怎么样？ 还不错，学着做呗。 你瘦 了？有点儿。找不到这支笔套真让人恼火，这支笔它马上会干的呀。哦，你先坐。 你再找我走人了。 好，不找了，坐。要喝点什么？ 白文月，如果你有的话。最近你见过 CR 吗？ 最近没有。你见到过他了吗？ 我昨天刚见。 他好吗？ 好得很。 哦， 他买了一幅画。 是吗？好看吗？ 白的。 白的？ 全白的。 啊， 你想象一下。 嗯， 大概是1.6×1.2米的样子。 嗯 啊， 嗯， 白色的底子，全白的，你明白吗？ 嗯， 也许在画的下方，你还会看见有几条隐隐约约的白色的对角线，所以整个 等，你怎么看见的？ 什么？ 隐隐约约白色对角线？ 哎， 既然底色是白的，你怎么看见的？ 我就是看见了。我假设这个线条有点灰，我假设这个底色有点灰，总之这个白的还是不一样的嘛，有的白的多点，有的白的少一点。 你干嘛着急呢？ 你在钻牛角尖，你不让我把话讲完吗？ 哦，好，对不起，讲完。 你现在明白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了？ 是的，是的，我明白了。 好，猜一猜 ，CRG 为他花了多少钱？ 画家是谁呢？ 安德里奥斯。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有名吗？ 我知道你会这么问。 这很符合逻辑。 这不符合逻辑。 这当然符合逻辑。你让我猜价钱，可谁都清楚价格高低是由画家的名声大小来决定的。 一万，我没有要你根据这个标准或者那个标准来为这幅画估价，也没有让你做出任何的专业的评估，我只想知道换了你一万，要是你对这么一幅有着白色对角线的白色油画，你会花多少钱？ 零。 好， 那么自然钱， 你随便说个数。 一万。五万。十万。 继续猜。 15万。20万。 20万？ 不会吧。 就是。 整整20万。 整整20万。 他疯了呀。 难道不是吗？ 不 过。 什么不过？ 要是他乐意的话，反正他有钱。 你就是这么看问题的？ 是啊，你又是怎么看问题的？ 你看不到它的严重性？ 看不到。 奇怪了，你这个人，你只看到表面现象，你看不到它的实质，你看不出它的严重性吗？ 这有什么严重的？ 你不觉得它意味着什么吗？ 要吃开心果吗？ 来来来来， 你有没有发现，孙二姐突然之间以收藏家自居起来了？真是滑稽透顶啊！ 是吗？ 我们的孙二姐从今往后成了收藏家了。 不会吧？ 以现在这个价格，她当然算不上。不过一问，她以为她是的。 是吗？ 你不觉得别扭吗？ 不觉得。 要是她乐意的话。 要是她乐意的话，你这叫什么话？要是她乐意的话，你这算什么哲学？ 只要她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 可他对别人有伤害 啊， 比如我就是给搞糊涂了，我不仅是给搞糊涂了，而且被伤害，就是我看到我喜欢的孙二姐由于赶时髦而倾家荡产，丧失了最起码的辨别力。 你好像刚刚认识他似的，他可是一直都是非常可笑的，在各个画廊里游荡，一直都像个老鼠一样盯着展览会。 他是一只都像一只老鼠， 对对对对， 可他却曾经是一只能和我们一起分享欢乐的老鼠， 嗯， 知道吗？ 嗯， 从根本上讲，真正让我感到伤心的是从今往后大家不能在一起欢笑了。 能的？ 不能。 你试过了？ 当然，我笑， 嗯， 由衷的笑， 嗯， 可是他呢，连嘴都没有咧一咧， 嗯， 二十万。笑的代价也太高了点儿， 我会让他笑的。 我不信，那怎么没了？ 你看着吧，他会笑的。 跟未来的岳父岳母关系怎么样？ 好极了，他们总是念叨说呀，说这个小伙子的工作一直漂泊不定，可现在好，开始在纸品业上干上正经的了。哦对， 嗯， 我手上长了个东西，你看严重不严重？ 不严重。 这 不严重。 最近到外面逛过没有啊？ 没有，最近工作很忙，我都累死了。 哦， 看到你来我真的很高兴。你这个家伙啊，你从来都不给我打电话。 我怕打扰你。 开玩笑，你把名字留给我秘书，马上给你回电。 说的也是。哎，四二姐， 嗯， 你家里头越来越像个修道院了吗？ 是啊。你最近见到过马克没有？ 最近没有，你见到过他了吗？ 两三天前见过。 哦，他好吗？ 好，马马虎虎。 是吗？ 不，他身体不错。 上个礼拜我和他通过电话，他好像不错呀。 是，他是不错。 你像是说他不好。 我什么时候说过？跟你说他好了呢。 你刚刚还说过马马虎虎。 我是说过马马虎虎，但他身体不错。 最近到外面逛过没有啊？见到过什么稀罕东西吗？ 没有，我再也没钱出去逛了。 是吗？ 我破产了。 是吗？ 你想看稀罕玩意儿？ 想看。 想看吗？ 想看。 是啊，安德里奥斯，是啊，是啊是啊， 70年代的安德里奥斯， 哦， 请注意，当代风格。可却是70年代， 贵吗？ 贵是绝对的贵，但实际上又不贵。喜欢吗？ 是啊，是啊， 啊， 喜欢， 绝对， 绝对。可同时 很有吸引力。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你站的位置不对，你要到这儿。 啊。 在中间那个位置有一点点波动。 对，是有一些波动。 你现在看不到，你现在怎么能看到呢？你应该中午来，人工照明下是看不到单色波动的。 是啊是啊， 更何况它又不是一幅单色的画。 它绝对不是一幅单色的画。多少钱呢？ 20万。 非常公道， 非常公道， 非常公道。 疯了，对了， 疯了， 20万法郎。你知道吗？马克他已经看过这幅画了。 是吗？ 差点昏过去。 是吗？ 他跟我说这是狗屁。我看他是狗屁不通。 说的没错。 你就不可能说他是狗屁。 绝对不可能。 可以说我看不懂， 嗯， 我吃不准， 嗯， 但是不可以说他是狗屁。 他家你是见识过了。 没什么好看。 对呀，啊， 你家也一样。 嗯， 我是说你是无所谓。 啊，对，他呢是一个古典式的男人，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古典式的男人？ 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面带嘲讽， 嗯， 自以为很有魅力，一点魅力都没有，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你不应该今天才发现马克是一个冲动型的人。 真的，他没有幽默感。 对， 他缺乏幽默感，尤其是最近， 嗯， 他缺乏幽默感。你看，跟你在一起，我就会笑； 对， 跟他在一起，我就僵了。 马克最近心情可能不太好。 我并没有责怪他对这幅画无动于衷，他没有受过这方面教育。 对。 事实上他没有经过什么系统的训练，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去这样做，或者说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对此我无所谓。我责怪的是他的口气，他的自以为是，他的口无遮拦，他的缺乏感觉。我并不责怪他对当代绘画无动于衷，对此我无所谓的，明白？因为你知道吗，我爱他包括了爱我自己。 他也爱你。 不，那天我从他的口气里感觉到某种优越感啊，某种尖刻的嘲讽。 没有， 有的。 没有， 有的。 没有， 有的。 没有， 有的。你别老想和稀泥，你别老想充当我和马克之间伟大的调解者。伊万，你得承认马克他正在僵化。真的，马克他确确实实是在僵化。 Thank you. 笑了。 你笑了？ 不，我们笑了，我们两个人都笑了。我以卡德琳娜的人格启示，我们两个人是一起笑的。 你对他说那幅画是狗屁，你们却笑了？ 不，我们并没有对他说那是狗屁，我们就很自然地笑起来了。 你到了他家， 嗯， 看到了那幅画， 嗯， 你笑了，然后他也跟着笑了。 对呀，首先我们聊了几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跟你说的差不多。 而且笑得很欢畅， 笑得非常欢畅。 这么看来我错了。好极，你让我放心。 还有更好的呢，先笑的是塞尔吉。 是塞尔吉先笑的？ 对呀。 他笑了你呢，你也跟着笑了？ 对呀。 可他为什么要先笑呢？ 他笑是因为他感觉到我要笑。这么跟你说吧，他笑呢是为了让我感到自在些。 要是他先笑的话，那就不值钱了。要是他先笑的话，是为了逗你笑，这就说明他不是发自内心的笑。 他是发自内心。 不，他不是为这个原因而笑。 什么这个原因？ 你们俩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而笑，知道吗？你呢，笑的是 那幅画， 他呢是为了讨好你，为了迎合你，为了向你表明他不仅是一位美学鉴赏家，能够在一幅画上投入你一年都挣不到的钱，俨然成了一个图画崇拜者了。而且他还依然是你的老朋友，他会照旧和你一起逗笑。 可是马可，你知道 哦？什么？ 我说出来你会大吃一惊的。 说吧。 那幅画我是不喜欢，可我也并不讨厌。 对看不见的东西你怎么讨厌？对子虚乌有的东西你当然不能讨厌。 不是什么也没有的。 有什么呀？ 里面有东西的，反正不是什么也没有的。 你在跟我开玩笑？ 马克，我可不像你这么苛刻啊。这是一件艺术品，它里面有思想。 思想？ 思想啊。 什么思想？ 是某种探索的结晶。这不是一幅随便涂的油画，这是一件记录了画家内心历程的艺术品。笑吧，笑吧。 那是塞尔吉的胡说八道，你在鹦鹉学舌。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令人伤心，从你嘴里说出来那真是滑稽可笑。 马克，你应该对你这种自负有所警惕，你开始变得尖酸刻薄，不讨人喜欢了。 是，我是越长越不讨人喜欢了。 就是嘛， 一种思想。 我没法再跟你说下去了。 在这幅画的背后有一种思想啊，你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个狗屁。 哎， 别担心，别担心。一种思想，在这幅画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思想。那你看看这幅风景画的背后有没有一种思想呢？哎，看看有没有。 说的太多了，太直白了，都在画布上，他不可能有什么思想。 马可，你可真逗。 李纨，说说你自己的想法，说说你自己的感受。你的。 我感受到了一种震动。 请你感受到了一种震动。 难道你不承认我有鉴赏那幅画的能力？ 当然不。 为什么？ 因为我了解你，你很正常，除了我给你指出的那些毛病。 马克，我倒希望你有一点宽容这个毛病。 李纨，你看着我的眼睛。 我看着呢。 你被塞尔吉这幅画打动了吗？ 没有。 要是明天你跟卡特琳娜结婚，有人送你这么一幅画作为结婚礼物的话，你会高兴吗？你会高兴吗？ 我当然不会高兴了，可我也只是一般的不高兴。我这个人是不会随便说什么高兴什么不高兴。其实我一直在寻找一件什么事能够让我感到高兴。伊万高兴结婚吗？有一天我妈妈傻乎乎的这样问我，结婚这事儿你总该高兴了吧？ 当然。 当然了，什么叫当然呢？要么高兴，要么不高兴，当然是什么意思？ 对于我来说，它不是白的。当我在说对于我来说的时候，就是指客观的说。客观的说，它不是白的。是的，它的底色是白的，但是整个画面上还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颜色，甚至是红颜色。你甚至可以说它十分苍白，但是你不可以说它是白的。如果它是白的，我就不会喜欢它了。马可认为它是白的，那是马可被它是白的这种想法给局限住了啊。伊万就没有，伊万就不认为它是白的。啊，好了，行，马可他怎么想都可以，去他妈的蛋！ 很显然，我当时应该苦恼轻松的，我干嘛要这么武断？说到底，塞尔吉他心甘情愿地被当代艺术牵着鼻子走，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这事情很严重，但是我也应该对他态度好一点。虽然我的最好的朋友买了这么一幅画，让我浑身不舒服，但是我也不能由此就去攻击他。我应该用一种缓和的语调跟他说话。从现在开始，我要尽量态度和蔼地跟他说话。 你想笑吗？ 说吧。 伊万说他喜欢那幅安德烈奥斯的画。 哦，他在哪儿？ 谁啊？伊万吗？ 安德烈奥斯。 你还想再看吗？ 请你把它拿出来吧。 我就知道你会回头的。伊万说他一看就懂了，一看就被他迷住了。好了好了，我们俩不要再为了这幅画没完没了，生命是短暂。向你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看过吗？幸福的生活，塞内加写，读一读。这是一部名著，时髦的不得了。这本书你读过以后，就没必要再读别的。我现在每周除了去诊所和医院，每个周末还要奉弗朗索瓦斯的命令去看孩子。这个又是弗朗索瓦斯在离婚以后给我想出来的新招。他说什么离婚的孩子更需要父亲，所以现在我没时间读别的，只能读一些精华的。 所以就像在绘画方面一样，你巧妙地把形式和颜色这两种垃圾给剔除了。 是的，但是我依然能够欣赏一幅具象画，比方说你家里面那幅弗莱米式画派的东西真的很漂亮，尽管是假冒的。 这跟弗莱米式画派没什么关系，这是卡尔卡松纳的风景画， 但是它毕竟有一些弗莱米式的味道，什么窗子啦、风景啦，哎，不去管它，反正它真的很漂亮。 可你知道它值不了什么钱。 这个不去管它。再说天知道啊，安德烈奥斯的画到时候会值几个钱？ 告诉你，我想过，我想了很久，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观点。那天我在巴黎开车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想明白了。我对我自己说，说到底，塞尔吉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本身就具有一种诗意呢？他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购买冲动是不是本身就具有一种高度的诗意呢？ 你今天讲话怎么这么温柔啊？你的语调如此动听，我都认不出你了，这简直不像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我在向你道歉。 你为什么要向我道歉？ 我太神经质，我太肤浅，我只看到表面现象，我看不到事情的本质，所以可以说我缺乏起码的辨别力。 啊，读读塞内加。 那就比如这个，你跟我说读塞内加吧，这就很可能让我光火，很可能因为我跟你的交谈当中，由于你说了读塞内加吧，让我大风起火，这真是荒唐。 破这不妨的， 是吗？ 是的，因为你以为从我说、 哎哎、等等，我没有说我光火。 哎，但你说你可能会光火。 不是，我只说我可能会光火。 你可能会光火，这我也理解，因为你以为从我说“嘟嘟塞内卡”这句话里面看到了我身上的骄傲和自满，对吧？你跟我说你缺乏辨别力，可是我呢，我却对你说去读塞内卡，你觉得我把你恶心着了？ 是，是。 不过这话要说回来，你也的确是缺乏辨别力，因为我刚才并没有说去读塞内卡，我说的是读塞内卡。 是是是，说的对。 所以说到底你是缺乏幽默感，仅此而已。 是。 真的，你缺乏幽默感，陈晨，你的确是缺乏幽默感，真的。那天伊万到我这儿来，伊万他也同意我的观点，我们俩一致认为，你最近这段时间少了一点幽默感，真的不知道怎么搞的。你最近这段时间，不知。伊万怎么还不来啊？这个家伙真是莫名其妙，一点守时概念都没有。电影都要开场了， 伊万说我缺乏幽默感。 伊万他同意我的观点，我们两个人觉得你最近这段时间少了一点幽默感。 你们上次见面，他说他喜欢你的画，还说我缺乏幽默感。 是，他是说他很喜欢这幅画，他还。你在吃什么东西啊？ 脑浆松。 你现在开始相信顺势疗法了？ 我什么都不信。 哎，你有没有觉得伊万他瘦了？ 女方也瘦。 是啊，这场婚姻正在折磨他们啊。 是 啊。最近你老婆好不好？泼了。后来怎么样？ 哎，你打算把这幅画挂哪儿？ 我还没有想好，挂这儿，太招眼了哈。啊？ 你打算给这幅画配个画框吗？ 不。 为什么？ 因为它不需要一个画框。 是吗？ 是。这是艺术家本人的意愿，他是不应该被框住的。 哦， 可实际上他又已经有一个框子，别看，看边上， 这是橡皮膏吗？ 不是的，这是一种工艺纸，这是艺术家亲手做的。 你说艺术家，真有趣儿。 那你要我说什么呢？ 画家，或者说什么安德里奥斯。 啊， 知道吗？你说画家就好像在说这无关紧要。来，我们来看看实实在在的东西啊。 8:05了，你看看他现在还不来啊。哎，我真是搞不懂他又没什么屁事啊，搞什么名堂，所有的场次都赶不上了。 那我们吃饭去。 别等他了，说好7点跟7:30之间，我到现在还。你刚才想说什么？ 什么？ 你刚才说我说艺术家。 不，等，我刚才 不要，你说出来，你说出来。 你说艺术家就好像在说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艺术家，某种神灵。 可是吗？他对于我来说就是某种神灵。你相信我好不好？我不会把这笔钱随随便便扔到一个凡夫俗子身上。 当然不。 我星期一到蓬皮杜艺术中心去了，你知道那里挂了几幅安德里奥斯吗？3幅。堂堂的蓬皮杜也只挂了3幅安德里奥斯，而且我的这一幅毫不逊色。 真是，你看看你真逗。 那个，你听着，我有建议。我们两个人再等他3分钟，好吧？再过3分钟，他要是还不来，我们俩就走人。我发现新开了一家餐馆，里洋菜做的棒极。 Serge，你今天干嘛这么烦躁？ 啊，我没有烦躁。 你烦躁了？ 我烦躁了吗？ 烦躁了。 我没有烦躁。也许我是有一点点烦躁， 因为伊万，你看他老是迟到，他那种老好人主义把我弄烦了。 事实上是我把你给激怒，而你把气却撒在可怜的伊万身上。 什么叫做我把气撒在可怜的伊万身上？再说你也没有把我给激怒，你怎么就把我给激怒了？是的，他是把我给激怒了，真的，他把我给激怒了。他的语调是那么的柔和，感觉每一个词儿后面都带有一丝暧昧的微笑，感觉他是在努力的装可爱。老朋友，你别跟我装可爱，你装什么都行，就是别装可爱。到底为什么呢？难道就因为我买了这幅安德利奥斯的画吗？啊，因为我买了这幅安德利奥斯的画，就造成我们之间这样的隔阂？因为买了一样艺术品，没有得到他的支持，去他的支持，我才不在乎他的支持。 难道真是为了安德里奥斯？真是因为他买了这幅画？不，其实问题早就产生了。准确的说，就是在那次当我们一起在欣赏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你竟然毫无幽默感地搬出了解构这个词儿。其实真正让我感到震动的并不是解构这个单词的本身，而是你在说解构的时候的那种一本正经的腔调。你呀，我的老朋友，你在说解构的时候是那么一本正经，丝毫没有半点的嘲讽和怀疑。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于是我就声称我成了厌世者，然后你就狠狠地训斥了我。亲爱的马克，你算老几啊？你凭什么这样居高临下的说话？你凭什么这样孤芳自赏？我最好的朋友塞尔吉用最恶毒的语调训斥我。亲爱的马克，你算老几啊？你凭什么这样自命清高？我当时真应该在他脸上狠狠揍一拳。当他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时候，我再对他说，你算什么朋友啊？你不敢承认朋友比你高明，你还算得上是朋友吗？一家里洋菜馆，你说的 不易消化，太油腻了，呵呵，都是些香肠啊什么的。 8:20， 哎呀，一场危机呀，一场严重的危机呀，难以解决呀，难以解决呀。两个后妈都想把他们的名字写到婚礼的请柬上，卡塔琳娜很敬重她的后妈，要把她的名字写到婚礼的请柬上，因为她或多或少是由她后妈给拉扯大的，而她的后妈呢，却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卡塔琳娜的亲生母亲已经去世了，她的名字再也不可能出现在卡塔琳娜父亲的旁边了。而我呢，我讨厌我的后妈，所以不想让她的名字出现在婚礼的请柬上。但要是那样的话，我父亲说，那她的名字也别出现在婚礼的请柬上了，除非把我后妈的名字也拿掉了。哎呦，可是万万办不到的呀。于是我就暗示我们双方家长的名字都别出现了，毕竟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们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别人宣布我们的结合，并且发出邀请。可是卡特琳娜一下子吼起来，争辩说这无疑是打了她父母一记耳光，因为她的父母为这场婚事已经付出了高昂费用，尤其是她的后妈，尽管卡特琳娜不是她亲生的，但是她也为此付出了许多辛劳。最后我只好无奈地被他们说服了，尽管和我的意愿相悖，但实在被他磨得精疲力尽了，最后只好同意这个我所讨厌的后妈，这个失踪婊子的名字出现在婚礼的请柬上。然后我就打电话告诉了我的生母，我对她说，我说妈妈，我已经想尽了各种法子避免这样做，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以我娜的名字就让她出现在婚礼的请柬上了。而我的妈妈却对我说，伊万呐，要是伊万娜的名字出现在婚礼的请柬上，那么就把我的名字拿掉吧。我说妈妈，妈妈，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您就别再添乱了，您别再添乱了好吗？伊万呐，你既然敢建议我把我的名字孤零零的随意乱放，我就像一个弃妇，居然还是在伊万娜的名字下面，而她的名字却牢牢地铆在你父亲的姓氏旁边。妈妈，妈妈，你看，我今天跟朋友有个约会，我已经快迟到了。那今天这个问题我们不谈了好吗？我们改天再谈好吗？伊万呐，为什么我老是被落在最后呢？妈妈，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并没有老是被落在最后嘛。当然就是这样了。当你说不要添乱了，言下之意就是说事情已经办好了，我对这一切只好举双手赞同了。尽管我搞不懂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妈妈妈妈，你看我真的快迟到了，我的两个好朋友都等我，都等得不耐烦了。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好吗？伊万呐，为什么你总是有更好的事情去做？为什么？好了，不跟你说了，再见。然后他就挂断电话。哎，可是卡特琳娜并没有听到我和妈妈在说些什么，他就问我：“伊万呢？你和你母亲在说些什么呀？”啊，没说什么，他只是不愿让他的名字和伊万娜的名字一直出现在婚礼的请柬上。伊万，我问的不是这个，他对我们的婚姻说了些什么呀？啊，没说什么。伊万，你撒谎！我说我没有撒谎，他只是不愿让他的名字和伊万娜的名字一起出现在婚礼的请柬上。那好，伊万，给你母亲打电话。告诉他，在他儿子讨老婆的时候，不要为了自尊心而斤斤计较，不要那么自私。这样的问题你也可以跟你后妈说嘛。卡特琳娜又吼起来：“是我，是我，是我要把他的名字写到婚礼的请柬上。我的后妈是一个多么可怜的人呢、啊？她是一个多么通情达理的人呢、啊？她要是知道这件事情会引起这么多问题的话，她就会恳求我把她的名字从婚礼的请柬上拿掉的。去给你母亲打电话。”然后我又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可是卡德琳娜呢，却在十分亢奋的状态下拿起了分机电话的听筒。我的妈妈对我说：“伊万呐，到目前为止你过的都是一种乱七八糟的生活，仅仅因为你突然间心血来潮决定结婚，我就不得不和你父亲待上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了。而这个男人我已经有17年没有见过面了，并且我也不想把我那突出的肚皮和松弛的老脸向他展露了，更不用说向伊万娜展露了。顺便告诉你，伊万，伊万呐，竟然开始打桥牌了。我母亲也打桥牌，伊万呐，他打桥牌我管不着。可是结婚请柬，这是每个人都会收到并会仔细研究的东西，我非要争个面子不可。” 卡特琳娜听到这儿，朝我厌恶的摇了摇头，并且努了努嘴。我只好对妈妈说：“ 不是妈妈，您不要为了自尊心而斤斤计较，您不要那么自私嘛，伊万呐。”不是我自私，不是我自私，你不要像今天早上罗密欧太太那样说我，说我们家里人长得不是一颗心，而是一颗石头。他这样说我，就是因为我拒绝把他的保姆工资提高到60法郎一小时，他就彻底的疯狂起来，竟然放肆说我们家里人长得不是一颗心，而是一颗石头。尤其是他知道你可怜的安德烈舅舅刚刚装上心脏起搏器的时候，还有你伊万。你竟然懒得连一个字都没有写给他，妈妈。伊万呐，你不要老是傻笑，有什么好笑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呢。好了好了，去吧去吧，去找你那些好朋友们去吧，再见。 哎呦喂！ 哎呦！后来毫无结果，什么都没谈定。我和卡特琳娜又吵了一架，要不是因为我已经迟到了，这会儿还没完呢。 你干嘛要让这些娘们牵着你的鼻子走呢？ 我干嘛要让这些娘们牵着我的鼻子走？鬼才知道，他们都疯了。 伊万，你又瘦了？ 当然要瘦，整整4公斤呢，就是因为烦。幸福的生活，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这本书里是怎么说的？ 这是一部名著。 哦， 嗯。 这本书他还没有读过呢。 我是没有读过，但是泽尔吉刚才告诉我，这是一部名著。 哦，呵呵， 我刚才说它是一部名著，因为它就是一部名著。 是，它是一部名著。 它是一部名著。 它是一部名著。你干嘛发火啊？ 你好像在暗示我用名著这个字眼是没有道理。 我没这意思。 你有的，你语气里面有一种嘲讽。你别赖， 我 刚才在说名著的时候。 哎，你是不是发疯了？我绝对没这个意思。相反，你在说了名著之后还要加上一句时髦的不得了。 那又怎么样呢？ 你说时髦的不得了，好像你在赞美一样东西的时候，时髦是个至高无上的词儿，除了它，你想不出更妙更绝的词儿了吗？ 对，那又怎么样？ 没怎么样，反正我没有说时髦的不得了，请记住，我并没有说时髦的不得了。三儿姐，你今晚专找我的茬。 我没有。 嘿嘿嘿嘿，你们两个不会吵一个晚上吧？那样我可就惨了。 2000年前写的书，至今还有现实意义，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件伟大的事情吗？ 对，这是对古典作品的定义。 你要跟我玩文字游戏吗？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干什么呢？哦，对不起，电影我想是看不成了，咱们去吃饭吧。啊， 李文 啊， 塞尔吉对我说，你被他那幅画打动了。 是，我是被他那幅画打动，而你却没有。我猜想， 没有。好，吃饭去。 好好好。 塞尔吉知道一家饭馆很不错，里昂风味。 算了，你不是说觉得太油腻了？ 我是说过太油腻了，但是我很想试试。 不必，如果你觉得油腻的话，我们可以去其他饭店。 行了，走吧走吧，我今晚想饱餐一顿。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就去；不喜欢就别去。 伊万， 嗯， 你喜欢吃里昂菜吗？ 只要你们喜欢，我无所谓。 只要你们喜欢，我无所谓。 听见了吗？ 不管你喜欢什么，他都无所谓。 你怎么回事啊？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人有病啊。 伊万他说的对， 听我说，听我说，好朋友，如果你们打算拿我做出气筒的话，我这就走，我今天晚上是受够了。 伊万，你的幽默感跑哪儿去了？ 什么？ 我说你的幽默感跑哪儿去了，我的老朋友。 我的幽默感跑哪儿去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那你是不是很想搞笑啊？ 我发现你竟然少了一点幽默感，你可得注意了，相信我的话。 你是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也少了一点幽默感呢？ 我明白了。 好了，行了，你们俩快点决定吧。不过说句心里话，我现在根本就不饿了。 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人是中邪了。 伊万，你想听听我对你那些娘们的看法吗？ 啊，说吧。 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他们当中最最最最歇斯底里的一个就是卡特琳娜，而且极其严重。 毫无疑问， 如果你现在就被那个女人牵着鼻子走的话，那你的前景就太可怕了。 那我该怎么办呢？ 把它取消了。 取消婚礼？可我不能。你们是不是疯了？ 不是，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就是不能，因为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并且我的制片公司才刚刚干了一个月。 这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了，制片公司是他叔叔开的。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进什么人，尤其不需要进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伊万，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要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 对不起，塞尔吉，我不想伤害你。在婚姻方面，你不是那个我特别会听取意见的人。在婚姻方面，你总不能说你很成功吧？ 哎，不能。 所以说呀，我是不可能解除这场婚姻的。我承认卡特琳娜是有点歇斯底里的小毛病，但她有优点呢，她能够嫁给像我这样的人，说明她很了不起嘛。对了，你打算把这幅画挂在哪儿啊？ 没想好呢。 你干嘛不挂在这儿呢？ 哼，那儿的光线太强了。 哦，对了对了，今天我们店里复制了500张招贴画，是一个家伙画在一个白色底子上的白花，我一下子就想到， 俺那张四画可不是白的。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随口一说，随口。 尤二，你认为这幅画不是白的？ 不完全是。 好。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颜色？ 我看到了各种颜色，我看到了灰颜色，还有浅黄色，还有那个浅灰色的。 而你被这些颜色打动了？ 对，我被这些颜色打动。 一万，你这个人一点主见都没有，你这个只是会随声附和的杂种。 麦克，你干什么？ 你凭什么这样攻击一般？ 凭什么？凭他只知道讨好别人，奴颜卑膝。还有，凭他被金钱蒙住了眼睛，凭他被这种所谓的文化蒙住了眼睛，而这种文化绝对令我恶心。 他跟你怎么回事儿啊？ 宇文，你居然当着我的面，当着我的面，宇文， 当着我的面，宇文，什么意思啊？当着我的面什么意思啊？对，这些颜色它打动了我，我不管你爱不爱听，你不要老想主宰一切。 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说这颜色打动了你？ 对，因为这是事实。 事实？这颜色打动了你？ 这些颜色打动了我。 这颜色打动了你以外？ 哎呦，这些颜色打动了他，他有这个权利。 他没这个权利。 什么？他没有这个权利吗？ 没有。 我没有这个权利。 你没这个权利。 他为什么没这个权利？马克，我告诉你，你现在很不正常，你快去找秦松。 他没有权利说这颜色打动了他，因为这是谎话。 这些颜色没有打动我。 没有颜色的，你看不到颜色怎么会被打动啊？ 你这是在说你自己呢。 你真不要脸，一碗 马克，你以为你是谁呀？ 啊你凭什么站在我家里面发号施令？你谁都看不起，谁都不喜欢，你变成一个与世隔绝的怪物了。你 与世隔绝啊？那不与世隔绝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瞧瞧瞧，告辞了，告辞了。 你干嘛去？ 我走了，我看不出为什么留下来得受你们两个人的气。 别走了，你不打算反抗吗？如果你现在走人的话，就是在向他投降了。那我现在来回答你的问题。一个不与世隔绝的人，就是一个生活在他那个时代里面的人，一个入世的人。 你这叫什么屁话？一个人怎么可能生活在不属于他的另一个时代呢？啊，你给我解释。 一个不与世隔绝的人，或者说一个入世的人，就是一个在20年、100年之后，仍然可以被别人称之为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人。 啊，为了什么？ 什么为了什么？ 将来有一天有人说我代表了我的这个时代，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不，这跟你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跟他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儿？马克，我所指的一个不与世隔绝的人，或者说一个入世的人，也就是你所崇尚的大多数人，他们的每一份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而这股力量是要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入世的人是不可能将绘画的历史停留在一幅假冒的弗莱米奇视角上面的。 卡克松， 这是一回事儿。一个入世的人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 照你看，这很好。 这无所谓好坏，你干嘛要做是非判断呢？这是事物的本质啊。 哦，比方说， 啊， 你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 对呀、 啊， 对呀、啊， 你参与了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 对呀、啊。 那么一万， 别。一个随声附和的杂种是什么都不会参与的。 伊万是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生活的人。 哦，你从他身上哪点看到了这个？不会是他们家壁炉上那幅破画？ 那不是破画。 是的，那是破画。 不是的， 这没关系。伊万至少代表了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某种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而马可尼也是一样的。哦不，也许我这么说还不够准确。事实上只能说你代表了你的那个时代。马克，你看到了，事实上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入世的俗人，而且你越是不想当这个典型，你就越是